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呢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咁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啦。咁同我一齐主持呢个节目嘅咧，仲有 Jeffy 嘅。嗱，咁上个礼拜咧，其实我哋就讲咗呢个反转经济学啦，呢个题目系嘛，就系、是、基于我嗰本书咧，即系几个月前出嘅咧，系嘅内容。咁啊 ，Jeffy 非常之好，佢就做晒功课咧，就已经列咗一系列嘅问题咧。咁啊，于是差唔多我就唔使准备咁滞啦，因为佢问我就答咁样样啦吓。咁但今日咧，其实我哋都系继续去探讨一个咧同经济有关嘅问题。咁但今次我哋系比较用一个正面嘅角度去睇啊。上次咧就比较一个批判嘅角度啦，即系话咧，其实我哋而家好多时咧嗰个所谓自由经济至上论或者市场至上论咧系非常之偏颇嘅，即系唔系话咧佢背后系冇道理，但系我哋成日都讲将呢个真理推到极致就变咗荒谬，系嘛？咁呢个咧所谓市场万能论咧就系一个咁嘅情况啦。咁但系咧，近年嚟大家可能都听过啦吓，就系、是、有呢个社会企业。呢样嘢提出咗吓、就话咧希望系能够令到我哋呢一个社会咧，即系以呢个所谓自由经济为主导嘅社会咧，系达到一个比较好嘅平衡吓、能够照顾到咧即系市民大众，特别系呢个低下阶层啊吓，嗰、那个生活啦吓、就系、是、能够令到嗰个贫富悬殊啦就冇咁紧要啦咁样样啦吓、即系佢有好多社会功能嘅。咁不过咧。就我自己坦白讲咧，对呢、这个问题或者对咩叫社会企业呢样嘢咧，其实都系近呢两三年咧，先至系比较上系熟悉啦吓、即系关注啦咁样样嘅啫。咁但系我就想问一下 Jeffy 啦，不如即系听一下啊，我即刻就做一个人嘅即系调查啦吓。 好、 即系对于你嚟讲咧，其实你觉得咩叫社会企业咧？你嘅理解？ 就系、是、都系赚钱嘅。不过咧个目的咧就唔系以赚钱为第一目的， 系 以呢、這个可能以社群啊或者地球啊其他目的啦、啊，即系保护环境又好，以人为本又好，咁不过佢都系赚钱嘅， 就系咁啦。啊，咁其实都已经讲晒噶咯，吓、今日可以收工啦，差唔多，都系啱嘅，完全正确，系嘛？因为佢系用一个商业营运嘅模式，咁佢系唔抗拒话系有利润嘅，啊，不过咧就呢个利润咧，佢最主要就话唔会爱嚟分花红，就唔系话因为股东咧你投资咗落去，咁佢赚几多咧，我哋个利润嗰度就分咗佢，咁就唔会嘅，啊，但系咧佢都系一个商业营运，但系头先阿 Jeffy 讲咧，后面嗰部分先系最重要啦。就话佢成立嗰个主要目的咧，就唔系话要去赚钱，唔系为咗要将个利润不断嚟去啊越滚越大咁样样，而系咧我哋系针对性，希望能够透过呢个企业咧，系嚟去解决社会上嘅某一啲嘅问题，吓、即系帮助到呢个社会咧系继续发展啊，或者帮助一啲弱势社群啊咁样样啦，吓、或者唔一定噶，可能你系解决一啲环境嘅问题。即系生态保育嘅问题啊，咁呢啲都得㗎喎，系咪？咁呢啲呢佢就叫做社会企业啦。咁首先呢其实我个人就有时好奄尖嘅，对于呢一个即系语文呢样嘢呢个字面呢，其实我最先听见社会企业呢个字呢，我自己系大不以为然嘅。我意思即系话你任何企业都系存在喺个社会入面㗎啦，系咪？咁你乜嘢你摆个社会两个字喺前面都可以系啱嘅。但系咧，亦都系冇意义嘅，即系话系极其空泛嘅，系嘛？咁所以任何企业都系社会企业噶啦，从咁嘅定义系嘛？即系我就纯粹从一个即系文字方面嘅定义嚟去理解啦。即系我就唔系好高兴呢个名词。咁但系而家冇办法啦，唉，有时我哋成日都讲叫做习非成事咧，都系大家用惯咗咧，约定俗成咧，就接受咗呢样嘢。就話哦，社會企業係一種相對地咧係新生事物，同傳統嘅企業咧有所不同嘅。咁我就話，傳統企業唔通唔係社會企業係嘛？咁佢喺個社會入面嘅就叫社會企業啦咁樣樣。咁但冇辦法啦，啲人係咁用係嘛？即係有時咧，我呢樣嘢咧比較岔開少少 ，Jeffy 唔好意思，你知我啦嚇講嘢咧，我真係好掹整嘅。 我都想問， 因為我成日覺得咧。人類發明語言出嚟咧，然後你去定義好多名詞嗰個意思咧，係咪啊？然後你將個組合嚟去運用咧， 即係你唔能夠咧係隨便咁樣嚟去歪曲嚇，即係嚟去誤用啊一啲嘅稱謂嘅一啲名稱嘅。咁我好信奉嗰個孔夫子嘅講法，就係名正則言順係嘛，即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行啊嘛，係嘛？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嗰個名稱係好緊要嘅。我再舉一個最明顯嘅例子，即係我覺得好掹正啦嚇，就係話香港大學嗰個體育中心咧，以前就叫做 Hong Kong U Sports Centre 嘅。咁但係而家好幾年前咧，起碼都五六年前或者更早啦，無端突然間改咗咧，叫做Hong Kong U 嘅叫咩咧 ？Institute of Human Performance。哇！我睇完之后，我直情跌咗落地，我直情哇，有冇搞错啊？即系吓，争啲想讲粗口，不你知我都唔中意讲粗口啊吓。我有乜咩叫做 human performance 系嘛？喂，我哋而家做紧节目，算唔算系 human performance 啊？ 算啦。 打麻雀算唔算系 human performance 啊？系嘛？食嘢算唔算系 human performance 啊？瞓觉瞓得冧啲，算唔算系 human performance 啊？喂，有乜嘢唔系 human performance 啊？你可以咁讲系嘛？咁但你以前叫體育中心咪體育中心咪幾好囉係咪咁你而家個唔係你就叫做 human performance, 係咪咁你即係我講呢你我哋啲叫做呢係作大得太緊要係咪你好似令到個名呢嘩好似威啲grand 啲但係其實呢就已經係空洞空泛無物就失去曬成個意義。即係咁解。咁另一個例子呢這個比較層次高啲呢就係、是、中國啦中國大陸。佢有個中國科學院嘅。但另一方面呢佢有個中國社會科學院喎。嘩我即係我好早知道呢樣嘢呢我又好猛整嘅。我話咩意思啫咁樣。咁你如果係咁嘅時期呢嗰、那個中國科學院呢就應該叫做中國科學減社會科學院。係咪呀因為話到明社會科學啦嘛咁即係都係科學啦係咪呀咁所以個問題既然嗰間叫中國科學院咁應該係乜都包晒㗎嘛。咁點解有另外有一間嘅呢咁樣。咁當然我知道呢個係有個歷史嘅因由嘅有甚至係政治上嘅原因。就係、是、因為嗰陣時呢嗰、那個中國科學院成立嘅時期呢當然就係國民黨以前即係戰前嘅時期呢佢哋成立個中央研究院嘅。咁、啊、所以呢但中央研究院而家台灣都有㗎。啊、即係佢49年啦移咗過去台灣之後就中央研究院啦。咁大陸呢最先就繼承咗、啊、國民黨時代中央研究院但後嚟就將佢改名叫做中國科學院。但係呢因為嗰陣時你知共產黨人呢佢眼中嘅科學呢就全部都係啲硬邦邦嘅嘢嚟㗎咋嘛。啊、物理啊化學啊甚至啲工程嘅嘢啊火箭啊或者最多係農業啊嗰啲生物科技啊咁樣咁就科學啫。但係嗰啲所謂軟科學呢佢從來都即係唔覺得係因為嗰啲係馬列主義嚟㗎嘛。馬列主義梗係威過科學好多啦係咪咁但係呢後嚟呢始終即係一班係從事社會科學嘅呢啲所謂軟科學啦、啊、即係你可以有政治學可以有呢個社會學可以有經濟學可以有甚至考古學人類學都得噶嘛，咁但係嗰班人咧就發覺咧，原來中國科學院咧係完全包唔到佢哋，即係被排擠，研究又冇經費咁樣諸如此類，咁於是咧成班人咧就即係嘈啦，啊咁就團結起嚟就要爭取，咁爭取咗之點咧，於是咪另起爐灶就成立咗個中國科學院咯，嚇、嗯，咁、啊、所以你話 OK 明白呢個係個歷史嘅因由，我解得到，但係如果你就咁純粹所謂 on paper 啦，我所謂字面上咁解咧，我就覺得係混帳嘅。点解我哋中国有个中国科学院同埋中国社会科学院啫？系嘛？所以我系好猛整呢啲名不正言不顺嘅。所以社会企业咧，系、哎、唔好意思俾我发下牢骚啦。我系好猛整咩叫社会企业啫？企业一定系社会噶啦，咁冇啦。所以其实如果俾我讲咧，我叫公益企业。 哦， 啱唔啱啊？ 但系如果话嗰啲唔系为人 私利企业， 私利企业 啱唔啱啊？系咪应该叫私利企业？私利企业啊，你要大声啲啊！ 好啊，对正。如果为呢个环境嗰啲咧， 吓、啊，咪都系公益啊！公益为环境都系公益嘅、啊，系咪啊？啊，你讲真，你最后我为嘅环境都系为咗人类啫，系嘛？咁、嗯、所以咧，即系喺个广义嚟讲咧，即系如果俾我叫咧，从头叫过咧，就应该叫公益企业同埋私利企业。咁、嗯、不过冇啦，而家即系啲人系咁讲咗，咁冇办法啦吓、啊。好啦，嗱咁头先你又讲得好啱啦。咁但系我哋咧就真系睇翻企业。是一種乜嘢嚟嘅嚇？我哋咧就掃本尋源啦嚇，即係由還原基本部。咁確實咧，即係企業呢樣嘢咧，人類即係以前嚟講，我各個經濟活動啦，我哋上次都有講過啦，係嘛？咁、嗯、你最先係一種持續經濟， 但後嚟咧就會有啲互通有無嘅嚇，少少嘅交易啦，或者叫貿易啦，於是就有個市場經濟。咁啊，市場經濟後嚟就有咗貨幣啊、金錢嘅出現咧，於是咧就令到佢更加暢順啦，係嘛？好啦，咁但係咧，可能咧，於是有啲人咧，佢就會話：，既然係咁嘅時期咧，我不如咧，我就專門咧就做一樣嘢。吓、啊，即系我放弃咗我自足经济啦，吓、啊，即系我唔种嘢食啦，我自己养唔活自己嘅，我专系做鞋嘅，吓、啊，隔篱嗰个专系做帽嘅，呢、這个做陶瓷嘅，呢、這个木匠，呢、這个铁匠咁诸如此类啦，系咪？呢、這个酿酒咁样，咁于是咧佢就即系我哋嗰啲叫做手工业啦，系嘛？手工业，咁啊手工业喺度发展嘅时期咧，于是我哋就变咗可以话叫做企业啦。咁但系呢个企业咧，即系好原始嘅阶段嘅时期咧，咁佢咧其实基本上嗱，我都强调过咧，其实。喺好漫長嘅時間咧，人類係有呢種咁樣嘅手工業啦，甚至你話嚇有叫做企業都得，但係其實佢哋咧就唔係以真係一個利潤最大化咧為佢哋嘅最終目標嘅。 嗯， 基本上佢哋都係養妻活兒或者係豐衣足食嘅啫，咁啊已經好夠啦。咁但係咧整下整下咧，有啲人就梗係。即系不甘于咁样样啦，系嘛？即系我丰衣足食，但系我丰衣同埋足食嘅定义就好劲嘅，系嘛？我一个月咧50万咧，我都觉得唔系好够丰衣，唔系好够足食嘅咁样样。咁但系呢个都唔系问题啊，而系话你实际上咧已经系话嗰个利润咧，我系多多都唔嫌多。 嗯， 即使我使唔晒，其实佢已经系使唔晒噶啦，系嘛？都唔紧要，我咪将个生意继续咁做大咯。咁于是呢个生意继续做大咧，就变咗系个目的，就变咗唔系一个。手段啊，呢个好有趣嘅。嗱、 嗯， 呢个咧，我哋或者我都打算啊，喺下一次、下一个礼拜或者再下个礼拜咧，我就会尝试用一个即系马克思嗰个主义嘅角度嚟去分析呢样嘢啦，吓，就系个资本累积嘅内在逻辑，或者叫资本嘅冲动咁样样。咁但系暂时咧，我哋今个礼拜唔好讲到嗰边咁深入住。但系咧，就确实咧，呢个企业咧，佢原本就系一个人，佢系想做鞋做帽。卖豆腐花、卖云吞面咁样样，其实咧佢都系去满足紧一个社会上嘅需要嘅，系咪啊？所以你即系可以话佢都系一个社会企业啊，所以系嘛？即系当然你话佢卖毒品咁啊弊家伙啦，即系害人害物啦，系嘛？佢都系满足紧嘅需要嘅。啊，讲真，如果你话就算开记者，佢都系满足紧需要噶，系嘛？都可以咁讲。好啦，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话佢有个老板攞钱出嚟投资。咁當然咧，佢搞呢個企業咧，佢自己嚟講就希望頭先我都話，一係就係養妻活兒，進一步就係豐衣足食，再進一步咧就可能係嚇、啊、可以呢、這個生活奢華啲啦，係嘛咁樣啦嚇、啊，即係享受人生咁樣樣。咁啊為個老闆，但另一方面咧，其實佢製造嗰樣出嚟咧，都係一定要對個社會係即係叫有用啊嘛，人哋先至會嚟去買。啊！你碗豆腐花系好食至得噶，啊！你去整凉茶，嗰啲凉茶真系解渴，系咪最好啊？有益添噶，系嘛？啊！如果你咧，如果唔系全部啲嘢系冇益，甚至有害嘅，或者系假嘢嗰啲，就叫奸商啦。我哋叫做系嘛、 嗯？ 好啦，不如我哋假设唔好讲个奸商住，系正常嘅商人咁样算啦。咁但系唔好忘记，所以其实咧，我哋而家好中意嗱，好中意用嘢。另一个字我又好猛整嘅就系、是、持份者呢个字，喺我要争到不得了嘅。我唔中意用持份者噶，佢叫 stakeholder 啦。我系讲即系话系。当事人啦，有关人等。咁有关人等咧，其实系乜嘢咧？就系、是、除咗个老板之外，其实就系你嗰个企业嘅员工，同埋你所服务嘅对象就系个顾客。咁、那个顾客其实你又提供咩咧？系不外乎两样嘢啫，一就系商品，二就系服务啫，系嘛？即系你按摩啊，咁啊服务咯，系嘛？剪发啊，咪服务咯，系嘛？俾对鞋你咁啊，商品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呢个商品咧，对嗰啲顾客系有用嘅，咁对整个社会嚟讲都系有贡献嘅。但另一方面咧，其实你喺呢、這个企业嘅过程入面咧，你系请啲员工咧，其实你确实咧亦都为啊，即系社会上面一啲人咧，系提供咗一个啊，即系生活所需嘅工资啦，系嘛？即系有收入啦，令到佢哋本身佢哋亦都能够养妻活儿啦。但系咧，最好亦都能够咧系。有一个工作上嘅满足感，系嘛？因为人咧，正所谓蚂蚁亦要搵嘢食，唔做事就确系冇益啦吓。许冠杰唱歌有一唱，咁所以咧，其实你要你成日游手好闲做事，你都闷都闷死啊。咁但系咧，如果你要做嘢嘅时期咧，你系做一啲真系好辛苦，而且又好重复嘅、好沉闷嘅嘢，其实亦都系好惨啊，系嘛？所以最好咧，能够有一定嘅工作满足感。咁呢个系理想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咧，即系呢个企业咧就满足三方面嘅要求，一就老板。二就係員工，三就係顧客，啱唔啱啊？咁如果你滿足曬呢三方面咧，其實佢就已經 有曬呢個社會嘅貢獻啦，佢都可以話係社會企業啦，係嘛？咁、但係最慘咧就係久而久之啊，頭先都講過啦，就係呢個咁嘅資本嘅衝動啊，嚇、那、嗰個不斷自我膨脹啊，內在個邏輯啊咁樣樣咧，佢哋就將呢咁嘅利潤啊，嚇即係一路逐越做越多嘅時期咧，最大化啦，我哋叫做嚇 profit maximization 咧，就變咗成為嗰個目的啦。吓、就唔系个手段啦，本来你话有啲利润梗系都系好嘅，因为如果你冇利润保障嘅时期咧，你个个月都系啱啱我哋叫 break even 系嘛，啊即系成本就等于收入嘅时期咧，其实你都可以继续生存。咁但系咧，你突然间譬如如果生意唔好啊，周转不灵嘅，咁你咪死火咯，系咪啊？咁所以就算你唔扩充咧，其实都要有啲利润嚟作为少少保障咁。但系呢个就唔系一个目的，系一个手段啫嘛。咁但后嚟咧就变咗系一个目的啦。目的嘅時期當然有幾一個嘅歷史上嘅階段咧係重要嘅，大家要明白嘅。一個就係股份制，大家知道啦嚇、啊，就係、是、即係你好多時你話我好啊死慳死抵啊好點樣啦、啊、我就儲埋啲錢嚟做生意，咁我就係唯一個老闆，咁呢個咧、啊、叫做 sole proprietorship 啦，係嘛？即係就係一個人嘅獨資啊，叫做咁。但係其實獨資咧，好多時就唔夠噶，於是都會話揾埋啲朋友一齊夾錢啊，係嘛？咁其實嗰啲嚟講就叫 partner 啦，咁叫 partnership 啦。咁啊 ，partnership 咧都好早就已經有啊，做生意。咁但係呢個咧就係唔係好正規嘅嚇，即係法例上當時都未發展嚟去保障，但係後嚟有保障啦。咁但係問題都係要大家好熟至得噶嘛，係嘛？啊，如果唔係我都信唔過啦。即係你侵盤，我哋叫侵盤啦，啱唔啱啊？係嘛？喂，我做生意啊 ，Jeffrey， 不如你侵啲盤啦，咁樣啊？有，而家都有噶。咁但係咧，後嚟佢哋發展到咧，其實係講緊十五六世紀嗰陣時咧，啊，啲人做生意叻啦，佢就話我哋直情可以咧發行一啲咧係 public 嘅。即係向面向公眾嘅，係大家唔識嘅人咧，我哋咧就係、是、呢叫做股份。咁於是咧就有一個叫 joint stock 嘅 company， 就話你其實同嗰個老闆係完全三唔識七嘅。咁但係個問題，你就可以買佢呢間公司所發行嘅股份咧，就成為一個名義上叫股東啦。雖然咧你只係佔好少份之一啦，係嘛？可能係100%、1000%、10000%之一。咁但係咧你都係佔咗佢嗰個資本嘅嚇咁多分之一。咁然之後咧，佢嗰個生意做得好嘅時期，佢就會嚇即係有賺到錢，於是就會分紅啦。我哋叫 dividend 啦嚇。咁你亦都可以叫派息啦，係嘛？即係分紅啦，咁樣啦。咁但係當然咧，而家嚟講咧，現代社會啊，現代文明就好複雜啦，嚇、啊！即係佢賺到好多錢咧，佢唔一定係派曬俾你嘅。啊，佢派幾多咧？其實佢嗰個管理層咧係完全有佢個即係操縱由佢決定嘅，係嘛？因為佢可以話為咗公司發展啊，點係嘛？咁就係冇錢派不得已，有時仲慘，叫咩？就係要侵股啊！即係話可能我哋而家都仲唔係好夠錢啊，最好咧你就嚇即係再加啲錢添咁樣樣係嘛？咁但呢一個咧就叫股份嘅公司嘅制度嚇。咁、啊、但股份公司嚟講咧，整整下咧就即係成個企業就變一質啦。變一質係點咧？就因為當你好因為間公司嘅資產好多原來係分散咗喺呢啲股東嘅時期嘅。老實講，嗰啲股東咧基本上佢買嗰啲股份咧係為咗咩啫？係為咗一樣嘢嘅啫嘛。 嗯。咁就為咗 賺錢咯，係咪啊？就係升值咯嚇、嗯。當然，如果你話間公司好穩健嘅嚇，但規模好大嘅，佢即係每一季啊派息都派得好好嘅，咁我就愛嚟食息啦，就有一個少少收入啦。但係咧，而家嚟講你知啦嚇，啲人咧主要真係為咗如果你係炒股玩股票咧，就唔係貪嗰啲息啊，而係咧就希望佢不斷升值啊嘛。咁不斷升值點樣先至可以不斷升值啊？就係間公司嘅規模越做越大咯，啲利潤越嚟越緊要咯。咁於是咧，你就更加咧就多咗一個咁嘅內在嘅邏輯。有一個咁嘅動力推動咧，你間公司一定咧嗰個利潤一定咗盈利一定要越嚟越大啦。所以我哋上次都講過，即係話我哋每一季報嗰個業績啊，嗰個盈利啊，就係甚至一早啊發呢個所謂盈警啊，或者係盈喜啊咁樣樣咧。咁於是咧就刺激個股價啊點樣升啊，或者咧如果你話啊如果唔好啊壞消息，啲人就拋售就會跌啊咁樣。咁所以個遊戲玩下玩下咧，就完全變咗係一個咁樣嘅遊戲。咁當然另一個咧，仲有啲重要嘅發展咧，就係、是。嗰、那個所謂有限公司啦，呢、這個我哋都知道啦。以前嚟講，你係獨資嘅話咧，你好多咧係未有嗰個 company limited 叫做啊嘅時期咧。其實如果你做生意失敗啊，或者你欠落人好多錢咧，你就上身噶嘛，你就即係自己孭個債嘅，係嘛？你又連自己個家當咧，你都要賠埋出嚟喎，分分鐘係嘛？咁但係如果而家嚟講咧，嗱、這、呢個咧其實就係大概十九世紀初嗰陣時咧，即係最先喺英國嘅時期咧，就開始有呢個概念咪成立，即係有法。例上嘅保障啊，叫做有限公司啊，就 limited company 咧，即系话我永远咧，我间公司话到明注册个资产咁多， 我就算係生意點樣失敗，點樣周轉不靈，點樣係借咗人錢還唔起嘅時期咧，我要我最後要賠咧，我都係賠曬成間公司嘅啫。 咁同嗰啲法人係咪有啲似啊？ 冇錯啦，因為其實我就啱想講到噶啦，法人咧就係大半個世紀之後啦，就去到呢、這、一個我都唔係啊，其實係可能係爭咗幾十年啊。應該咧最先嘅案例咧，法人咧喺美國嗰個高等法院咧就係判一單官司咧，佢就話原來一個公司咧本身咧係可以當係一個我哋平常嘅自然人咁睇，就即係其實就係有法律責任就叫法人啦。所以咧法人咧以前咧就只係包括自然人，就好似你同我咁。但係而家法人咧就自從咧呢個嗰個案例就1844年嘅，自從1844年同埋打後咧，原來法人嘅定義咧就係包括自然人同。同埋非自然人，而主要嘅非自然人就係咩啊？就係公司咯，就係企業咯，係嘛？咁就係話佢可以俾人告，佢亦都可以告人，佢可以簽約，諸如此類好多咁嘅嘢。咁所以咧就由呢一個有限公司再發展咧，就成為呢個法人。咁但係我頭先講過啦，有限公司呢個好緊要嘅嚇。咁、啊、當然佢係促進嗰、那個社會嗰個經濟活動咧，咁係有佢好大嘅積極嘅意義嘅。因為如果你下下我做生意咧，一啲事啊或者欠錢啊或者點樣啦，或者俾人告啦咁嚇，俾、啊、人告咁話定一賠償。譬如講佢講真啦，我開間茶餐廳，佢啊大英嗰度濕滑咗，佢跌親啊或者跌到半身不遂，大家利是咁樣，然後告到我間茶餐廳咁樣。咁我最多個告極嚟講，如果我係一個有限公司，最多我咪冇咗間茶餐廳，我唔使上身啊嘛，係咪啊？我唔使話真係要告到我坐監啊，或者我成副身家俾曬你啊嘛。咁所以咧，呢個有限公司嘅概念咧，就保障咗即係啲做生意嘅人，咁令到咧多啲人咧就係夠膽出嚟做生意。咁啊，當然咧，其實亦都引申咗好多問題。唉，即係呢個針冇兩頭嚟嘅呢個世界係咪啊？咁於是咧就好多呢啲咁嘅大企業咧嚇、啊，就匿咗喺呢一個有限公司同埋法人呢樣嘢嘅背後，變咗咧實際上咧佢做好多嘢咧，實際上佢都可以係唔好話逍遙法外，而係話嗰個咁樣嘅罰則咧，對佢嚟講咧係拗痕嘅啫。你諗下係咪？你而家突然間乜乜大某某大公司咁樣，就算係長實咁樣啦，啊你又犯咗啲乜嘢例咁樣，我就罰你1000萬咁啊！對長實嚟講，你罰我1000萬，算得係咩嘢啫？係咪啊？即係咁講啊！譬如你美國嗰啲都係㗎，咩 AIG 啊，咩高盛啊，Goldman Sachs 啊嗰啲咩 JP Morgan 啊，俾人告啊咁啊！咁你話啊，我罰你幾億咁樣喎？講真，淨係實罰佢幾億啊！都冇都當拗痕啫嘛，對於嗰啲公司嚟講係嘛，咁所以咧其實佢又冇咗嗰個道德上嘅責任啊，完全嚇、啊、就係、是、呢、這個佢匿咗喺法人後面啦。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就企業咧仲不得已嗱，佢、啊、喺追求利潤嘅過程入面咧，佢因為要將個利潤最大化咧，佢最緊要咧其實都講過一個基本嘅原理啦 ，Jeffy 就係話喺個市場上面競爭咧，實際上你要贏人哋咧，你最諗到嘅方法，第一就梗係嚇人冇就我有啦，咁、呢個最好啦，新產品啦。但係呢個咧，呢、這個創新啦，講係啱嘅。但係講真，一創咗之後，冇幾耐就俾人抄㗎啦，係、嘛？你 iPhone 都變咗 Galaxy 啦，係嘛？好啦，咁但係咧，人有就我平、喎，咁但係咧要平就真係難啦、啊，因為咧你就要將嗰個價格啊降低咯、但係將個價格降低嘅時期咧，你一定要減個成本。系嘛？咁你減嗰個成本嚟講咧，有好多嘢其實你係控制唔到嘅，嚇、都講過啦，即係你嗰個地嘅租金嚇、廠房啊嗰啲，你嗰、那個啊機器嘅折舊亦都冇辦法啦。你同銀行借錢嗰啲利息，你基本上都唔係你控制，你唯一能夠控制嘅咧就係你嘅工資，嚇、你嘅人手請幾多人，同埋你俾嘅工資水平。咁於是你就唯有喺嗰度咧嚟去削減，啊咁啊，於是這個呢個咧就正就所謂出現咗我哋所謂講剝削嗰個問題啦、其實佢唔係想剝削嘅，佢唔係想即係全心想剝削啲工人，而係話佢被逼，如果佢要有競爭力咧，佢就要減成本，而減成本咧最能夠減嘅就係嗰度啊嘛。咁、所以佢就一定要做啲咁嘅嘢。咁呢個第一點啦嚇。咁、所以咧好多時咧就勞資就往往一定係對立嘅嚇、因為你即係 your gain is my loss 係嘛 ，and your loss is my gain 啊，即係你贏到嘅就我輸嘅嚇，即係你輸咗嘅就我贏嘅咁樣，咁呢個好弊嘅，所以呢個勞資呢個對立咧，呢個點。第二咧就係關於嗰個所謂外部效應嘅問題啦，或者叫做界外效應嘅 externality， 因為企業咧好似做嘅嘢嘅時期咧， 佢會製造一啲嘅影響咧，啊就唔係話淨係佢同個員工同個顧客，或者主要係佢同顧客之間嘅影響嚟嘅。佢可能製造啲影響啦，係影響第三者或者即係整個社會嘅。譬如污染就係啦，係嘛？你做嘢嘅時期噴一黑煙出嚟啊，有啲污水啊倒咗落河啊嗰啲咁樣。咁呢 externality 咧，當然咧，即係過去即係呢咁多年啦，即係幾百年咧，就不斷嚟去鬥爭噶啦，即係政府咧。就是、因為呢個公眾啊輿論壓力咧，就話要立好多例嚟去規管啦，但係咧嗰啲企業都係梗係要千方百計嚟去逃避嗰啲規管啦，甚至使大量嘅金錢去做遊說咧，政治遊說咧，啊就要佢放寬嗰個監管添，係嘛？咁於是就變成咧，即係令到好多時企業咧就真係做啲咧係近乎犯罪嘅嘢，我哋甚至話 near criminal 嘅。老實講啊，即係企業嚟講好多都係嘅，冇辦法。咁所以咧引申到現代文明咧咁多呢啲咁樣嘅問題。咁但係其實嗱而家呢度就介紹一個呢，嗱我哋下一節呢會詳細啲講嘅，就係、是、孟加拉嗰個窮人銀行家啦、就係、是、Mohammed Yunus 啦，穆罕默德尤納斯。咁尤納斯嚟講呢，而家講咗上嚟差唔多40年前啦，即係佢就嗰陣時係好後生後生仔，佢就思索呢個問題呢，即係佢就覺得資本主義，就頭先我哋講嗰個整個體制啦，係咪個經濟運行嗰個體制呢，佢話呢即係呢種咁樣俾人救病嘅地方呢，就確實係全部都係事實嚟嘅，你冇得抵賴啦，係咪、但係佢話係咪一定要係咁呢，係咪即係呢個係咪有啲好似叫做宿命論咁樣一個必然嘅呢，係咪佢話會唔會其實企業嗰個性質唔一定係要係咁樣嘅。啊、即係雖然過去幾百年就變咗係咁啦，咁佢就話我哋可唔可以真真正正掃本尋源，我哋要搵返企業存在個目的個價值同意義，係咪咁講真，我都話其實佢應該係解決社會上嘅問題嘛，係咪、滿足社會上嘅各種嘅需求嘛。咁佢話我哋可唔可以真真正正來去創一種新型嘅企業、就係、是、真正去解決社會問題嘅。雖然但係呢佢就話呢如果我係完全冇呢個利潤嚇、盈餘嘅話咧，我又好難運作噶。頭先都解過啦，係嘛？所以佢唔抗拒呢樣嘢，佢覺得係可以。但係我哋真係要改變，即係整個即係嗰個心態啦、那個態度啦、那個取態咧、就係唔係話以個利潤最大化為第一個目標啦？呢、這個最緊要係第一個目標嚇。咁、所以咧，佢就諗到呢個所謂社會企業 （social business） 嘅咁呢個概念。咁佢唔知諗到。佢從呢個身體力行喺過去幾十年嚟講咧，就發展咗即係世界上好多即係好多人咧都即係好推崇嘅、好出名嘅一啲社會企業啊。咁、實際上係點咧？我哋咧下一節翻嚟咧係再詳細介紹。